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5集《高点三》。 表妹就是凭着这样的功夫，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亦是坦然面对，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不败之地的吗？ 罗琳问道。沈妙笑了，说不败之地还太早了吧。 看来是了。 沈妙不置可否，罗琳说的不错，可也不对，若只是凭借着这些是不可能的。若是人能够感受一次从最尊贵的地位上跌落到尘埃，一息之间所依仗的全部消失，付出根本没有得到一丝回报，家族崩塌，子女灭亡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最初一个执拗的错误而起，便会知道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。不仅要活着，还要活得好，总有一日能东山再起，总有一日能将过去所受的付诸在伤害之人身上。罗琳自责，沈妙自己又何尝没有自责的时候呢？他时常自责前生因为自己的自私害得整个沈家大房陪葬，今生便是在竭力修补这个错误，好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他看向罗玲笑道，林表哥从今日起便不会整日在书房里看书了吧？自从罗琳的右手出事之后，罗琳便经常在书房里看书，说是为了平心静气，谁都知道罗琳是想要独自一人郁郁不欢。 小表妹都亲自说情了，我哪还敢看书呢？ 罗琳微微一笑。沈妙颔首，那我便放心了。 单单放心还是不够的。 罗琳瞧着他，难得的眨了眨眼睛，调皮道， 既然此事也是因为表妹而起，这糕点嘛还是要继续做的。 那是自然，表哥若是想吃了，随时与丫头说一声，我便做了送来。罗琳盯着沈妙，面前的少女言笑艳艳，她本来就生得极为清秀，甚至称得上几分纯质，然而每每都给人一种极端安稳的感觉。譬如今日这一番说辞，明知道他是来劝自己，明知道他的来意是让自己打起精神来，若是旁人，罗琳自然可以封住自己的心，微笑以对。可面对沈妙，面对他直言不讳却又循循善诱，仿佛最温和的一江春水，明明行的是不算光明良善的事儿，却也让人觉得不会抗拒，就像是长辈一般。罗琳被自己的想法惊了一跳，随即有些好笑。沈妙如今才16，足足比自己小了好几岁。16这样的年纪，罗檀甚至还会跟罗谦出去爬树，这么一个小姑娘，平日里再如何老成，也都跟长辈挂不上关系的吧。他的目光逐渐柔和下来，看着沈妙打趣道， 若是日后左手剑法也练不成，表妹可不要嫌弃我。 话一出口，罗琳便觉得自己有些唐突，这话里暗示的意味实在是太过强烈。可不知为何，他又有些希冀地看着沈妙，仿佛想要从沈妙嘴里听出什么自己期盼的答案来。沈妙微微一怔，迎着罗琳同平日里不太一样的目光，却是略略地觉得有些尴尬。且不提罗琳的身份或是其他，重生以来，沈妙对自己的亲事自来不抱什么想法。若是能够找个安稳的人过一辈子，只要那人尊重自己，爱不爱又有何妨？是以对自己的夫君，沈妙从没想过。可是罗琳，沈妙心中叹息，他既然都将罗琳与婉瑜相提并论了，若是真的让罗琳成了夫君，那日后不得别扭死啊。 他便笑了笑，淡淡地说道：表哥说笑，这家里谁敢嫌弃你啊？这话却是没有回答罗玲的问题。罗玲眼中的希望渐渐暗淡下去，默了一会儿又笑道： 无论如何，多谢表妹宽慰了。 不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沈妙又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离开。待沈妙离开后，罗琳坐在桌前，目光怔怔的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呆怔了好半天，他才轻轻地舒了口气，嘴角扯出一抹苦笑。目光落在桌角装着糕点的盘子上，想了想，就要伸手去拿，却不知怎么回事，外头突然起了一阵风，恰好吹到那盘子上，沉重的瓷盘竟是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碎片蹦得到处都是，一同打翻的还有桌上的墨盒，墨汁进了不少在糕点之上，显然是不能吃了。罗琳一愣，起身去看，却见窗户紧闭，不禁喃喃道： 关得这样好，怎么会起风呢？ 随即目光又落在那已经被墨汁污染的看不出形状的糕点上，惋惜道： 可惜了。 另一头，沈妙回到屋里，将屋子中的油灯点上，又让惊着谷雨退下，这才按了按自己的额心。罗琳之事的确是个意外，实在是没有想到明安公主竟然如此狠辣，不仅要对付自己，还要对付沈秋。这一次若非是罗琳替沈秋挡了一劫，却不知沈秋又是怎样的遭遇了。宁安公主比起上一世来更加嚣张，而且因为阴差阳错对沈妙更加仇恨，做起事来不顾后果，实在是让人难以心安，要早些除去才好。可惜这件事却被谢锦行插了手。沈妙不知道谢锦行想做什么，只是那一日被谢锦行送往公主府的途中，谢锦行与他说这些日子都不要出门，不要被人瞧见他的踪迹。虽然不知道谢锦行打算如何动手，不过眼下谢长昭是已经死了，想来谢锦行要对付的还有谢长武。本来沈妙一直以为若是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借刀杀人也是好的，可是一想到谢锦行从来不是个白白帮人忙的大好人性子，那一般狡猾心机，只怕今日替他除了明安和谢长武，第二日就要给出一个天大的价码，好好的勒索一番，就觉得让谢锦行动手并不是什么好主意。正想着，却见那烛火微微晃动，屏风上蓦地出现人的剪影。到了现在，沈妙连惊讶都不会了，习以为常地转过头，果然见谢景行从外头走了进来。这人到底是为何不请自来，都做得这般坦荡光明，仿佛是光自家园子一般。沈妙有些气闷，却见谢景行径自在小机前坐了下来。他今日却是没有穿往日惯常穿的紫金袍，着了黑色的锦衣，若非滚边银丝的衣领，几乎要与夜色融为一体。然而夜色也掩饰不了他的好相貌，一双桃花眼闪烁熠熠星光，今日显得格外锐利。 没茶也没点心。 谢锦行挑眉： 你就是这般招待客人？ 我似乎并未请你。 不是客人总是盟友，不是盟友。 谢锦行侧头看他，慢慢扬起唇： 那也是救命恩人。 沈妙语塞，谢锦行都已经不知廉耻地自命救命恩人，他还能说什么？索性不说得了。沈妙瞧着谢锦行自顾自地倒茶，一饮而尽，不知为何竟有几分心情不悦的模样。沈妙心想，谢锦行有点喜怒不形于色，譬如眼下唇角分明微翘，却让人觉得怪吓人的。 也不知是哪位胆大包天的主惹了他的不快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